节目制作造成影响，港台有足够的资源。美国多个城市有民众连续第八日上街抗议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事件。纽约市几千名的示威者在宵禁令过后上街抗议。华盛顿的局势稍为缓和，五角大楼表示共约1600名现役陆军由北卡罗来纳州和纽约的基地抵达华盛顿，目前在国会大厦的基地部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强调并没有派到华盛顿区内，亦未参与民政部门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美国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感到心碎，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表达不满，当局在回应示威时也必须表现出克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是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1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114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四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09.2升9.2，腾讯控股430.8升四毫，美团点升7.9，中国平安80.15升1.75，盈富基金24.62升3.6，港交所292.6升4.6，小米集团12.84升4毫，美东汽车17.1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3，瑞士法郎8.069，澳元5.38，加元5.743，新西兰元4.97，欧元8.6969，每百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3点，升288点。港金现价报159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79美元，卖出172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东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咁而喺新界咧，博爱交汇处一带嘅交通而家都系非常繁忙噶，影响到元朗公路同埋青山公路元朗段，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挤塞。最后提大家啦，较早前喺太子运动场道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咁而家运动场道去大角咀方向，介乎西洋菜北街至到弥敦道一段嘅全线已经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

lif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等待，我就在这片人海。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 Kiri T， 第一次唱国语嘅作品啦。星期派台歌就是讲紧细细个你成日听嗰啲童话故事，究竟有几多少真系咁甜蜜嘅咧？星个名字叫做 F the Fairy Tale， 嗰个嘅 F， 如果系讲紧你嘅童年嘅时候，你会用咩嘅形容词呢？开心系好fun嘅，充满恐惧好 fearful 嘅，好嬲好 furious 嘅。充满住失败讲 failure 嘅，定系同跟住呢首歌讲嘅类似咧？讲你嘅沮丧，你嘅 frustration。 开了房里面的灯光，窗外静悄悄的暗淡，仅你那个人流着汗，知道了疲惫不堪。每个人都有着梦想，才会有向前的方向，才会有回家的模样，才会漆黑中发亮。白色灯光照着梦想，才发现自己只是独守着空房。关上灯光，心头更亮，黑暗之中像不曾存在的模样。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生命只是掠过，也不会难过，被你听说过就不错。有句无奈最后也变得淡然，没来没去过，但是现在的感觉叫我怎么爱过。从不需要我，抱歉是在你生命中出现过。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生命只是掠过。我已尝试过，我也享受过，还是我。 跟住揾嚟有应志月，星女士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努力的孩子》。系嘅，努力唔一定保证你有成果噶，但系就系只有好简单嘅一个嘅希望啦。不论个成果如何，都希望你唔好加脚落去踩我，反而系俾个拥抱我。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早挂，还有他

只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坐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束缚更多，直潮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预备一下三点半钟之后呢，将会有 Dusty Bottle 加埋有孙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1093宗确诊，同一宗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午不会举行例行记者会。美国商会一项调查显示，六成受访会员认为港区国安法损害香港营商环境，两成九受访公司表示会考虑在立法之后撤资，四成八受访者对香港中长线前景感到悲观。调查在过去两日访问180名商会成员，结果又显示六成四关注立法范围和执法细节，六成三认为港区国安法将危害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五成七的受访者担心立法工作会加剧社会矛盾。商会表示，部分会员理解制定国家安全法的必要性，认为可以遏止社会事件，但亦有会员关注立法工作令特区政府逐渐丧失高度自治，损害司法体系和整体营商环境。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政府正是積極跟進沙中線工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並且研究港鐵責任，如果有需要會按委託協議跟進。現時正是與港鐵聚焦工程，預計出年第三季屯馬線可以全線開通。至於沙中線過去段，由於涉及很多步驟，信號系統和操作不同，估算要到2022年才能夠完成。陈凡在立法会回复议员查询时又说，红磡站工程事件主要属于工地监督问题，政府正是研究成立全新部门专责监督铁路规划和建造事宜，希望尽快完成。明天是六四事件31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和当年民运参与者会面，国务院高层官员证实双方会面，但没有透露与会者的身份和讨论内容。台湾中央社报道，出席的人包括王丹、苏晓康、李恒清和李兰菊等人。中央社认为，蓬佩奥和王丹等人会面将令中美关系雪上加霜。蓬佩奥在2018年上任以来，每年的六四事件周年都会发表声明。他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指香港当局30年来首次不批准举办六四晚会，质疑北京的意图是不让香港人发声同做选择，令港人和大陆民众一样，两制到此为止。天气方面，预测是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9点，升293点，总成交金额122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升1点。

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骚动音乐请嚟嘅嘉宾咧有 Dusty Bottle 嘅，咁啊有 JNY 喺电话旁边嘅 ，Hi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喂你哋首新歌咧叫 Break It Down 啦， 系， 咁啊都系继续英文做呢个嘅。英文嘅歌名啦，咁样喂，但系咧，今次继续延续都有少少咧，即系同阿黄乐怡嘅合作咧，都有少少嗰种 sexy 嗰种嘅 vibe 喺中间嘅。喂，介绍下呢一首嘅新嘅派台 single 先。 我哋今次首新歌 Break It Down 咧，可以话系问世间情是何物嘅 2.0。 系 咁啊，因为今次其实个班底都一样啦，都系揾咗乐怡去填词。咁上一首问世间咧，都系一啲 retro 少少 funky 嘅感觉啦。咁、今次呢只歌同嗰一只歌个风格上都会有啲类近嘅。咁、但系就系个歌词上边就系、问世间情是何物，可能系讲紧一个女性角度出发去。即係去誘惑一個男性啦，咁、但係去到今次呢一首 Break It Down 咧，已經唔再係嗰種誘惑佢啦，已經係直接進入咗呢個狀態，咁所以係會係 Part Two 啦，當係 2.0， 咁所以個風格都會有啲似，咁但係今次首歌就除咗 Retro 之外咧，就有少少 Disco Funk 同埋有啲 Urban 嘅元素 mix。match 咗入去嗰只歌入边咯。 哦，系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呢一类歌咧喺香港系比较少啲嘅， 即系 系啦，接触啲性别上面嘅一啲嘅题材啊，或者系咯，即系 sexy 啲呢一种歌咧系冇乜咁样噶嘛。你 enjoy 制作呢一类 vibe 咧，因为其实要制作呢类 vibe 咧，其实都要一定嘅功力先做到嘅。 系，都 enjoy 嘅。因为我哋由第一首歌开始啫。嗰陣唱英文歌嘅時候都係講緊類似呢一種嘅嘢㗎嘛，即係呢種mood，只不過係喺一個慢歌度講出嚟啊，定係而家就係一個比較進取啲咯，而家可以話係即係快㗎嘛首歌，同埋係女性主導好進取咯，講嘅 topic 就會係。 係一個都市女性嘅一個重新嘅 playlist 可以話。 冇錯冇錯，係 適合任何唔同嘅社交嘅場合咁樣樣。 係，正係。 喂，咁但係我想問啦，因為始終而家可能係阿 Jeff 就即係暫別咗你哋 Dusty 啦咁樣。咁但係譬如喺會唔會有對你哋可能係做歌嘅時候，咦又有一種唔同嘅火花或者唔同嘅 vibe 出咗嚟咧？ 而家因为我哋吉他手离开咗我哋 band 啊，咁就我哋变相所做嘅风格都有少少唔同，即係可能唔会太多吉他上面嘅取向咯，会可能係focus 喺鼓啦、贝斯同埋琴舞，咁但係都仍然会有吉他嘅，即係呢一首 Break It Down 都有吉他，咁个吉他部分就交由我同阿 Matthew 去处理咗佢咁样咯，依家就。 OK， 咁你哋觉得你哋啲乐器上面有冇嗰种好 sexy 嗰啲？ 我谂最 sexy 系 bass 啊，今次真系。 系 啊，因为今次呢首歌系由 bass 主导嘅。 Yeah. 因为我今次写首歌嘅时候我就同 Matthew 讲，我话其实即系首首歌都一系就鼓，一系就琴开始，不如今次就俾个位佢上啦。 你都进取啲啦，咁样。 系啦系啦，我谂不如你开始先啦，咁即系就俾佢。一開波就開咗八個巴，咁然之後佢就根據呢，我哋就根據呢八個巴就再去 develop 成隻歌咁樣咯。 哦， 咁所以佢個比重其實好高嘅，你留意到佢其實每一個位都差唔多有佢嘅 solo 咁滯，即係去到第一次 chorus 之後又有一個 bass 嘅 solo。 係， 所以佢就係彈到係，我諗佢彈咗好多個鐘嘅，晏晝兩三點彈到凌晨都未走，佢同我 K 同一日錄嘅，因為係啊，所以真係。好劲啊！今次个 base 系， 但系我觉得咁咪好咯，即系可能譬如尤其是你当你look for 做可能 Dusty Bottle 嚟紧，你哋有 show 嘅时候，咁就可能每一首歌中间亦都可能有一啲唔同嘅 focus， 咁可能呢首歌咁啊咩就可以行前啲啦，咁样即系又有一个有啲位俾佢去到困下， 俾佢上咯， 你又难啲咯，你成日动喺个 keyboard 嗰度。 唉，冇计啦，系可能迟下弹下吉他咯。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喂，咁我想问，咁嚟紧咧喺今年啦，咁而家有啲晒新歌啦、，Break It Down 啦，咁有 Dusty Bottle， 咁今年嚟紧有冇一个 planning？ 会唔会真系出碟啊？定系点样样咧？ 我哋自己最想嘅就梗系可以出到只碟啦。 Yeah. 咁但係都要睇下公司點樣，即係點樣同公司溝通呢一方面嘅，因為始終要揀啱啲歌啦，同埋仲諗緊係究竟係將上年啲歌一齊擺埋落只碟啦，定係一個新嘅 concept 去重新寫過曬啲歌咁樣做咯。咁希望啲歌可以個風格上可以多啲元素，因為可能上年到今年都係 retro 啦，即係有三隻 retro， 咁所以希望。睇會唔會多啲 new school 嘢，或者可能係甚至乎可能有少少 rock 嘅元素都未定咁。 哦， 仲諗緊係啊。 幾有趣喎，因為可能一般樂迷可能認識你哋嘅時候都係之前嗰種 chill 啲嘅 retro 嘅 vibe。 係。 咁可以今年又有一啲新嘅可以 look forward to， 就係、是、可能喺音樂上面有一啲新嘅刺激又帶到俾我哋啦咁樣。 冇錯，係啊。 喂，咁啊，密寫啦，係啊，睇下幾時到你即係以吉他手嘅姿態。又争取一席位啦，咁样 要苦练先， 系啦， 苦练下先， 系啦。喂，咁先听一听咧，就系、是、有 Dusty Bottle 啊，有佢哋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叫做 Break It Down。咁啊，唔该晒你先啊 ，JMI。 好 ，thank you，thank you。 Break it down tonight, yeah.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可以。 头先咧就同阿 JNY 咧就倾过咧，就系今次成首歌嗰个创作嘅过程咁样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今次呢首歌《Break It Down》嘅监制啊，舒文 ，Hi， 你好，大家好， 你好啊。我想问下，今次你同Dusty 嗰个合作啦，都咁多首歌啦，咁我想问，今次你又觉得，咦，有啲咩嘅新嘅火花擦到出嚟啊？喺你身上， 但其实都唔系好多首歌嘅啫，所以其实都有排都未闷啊。 系， 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啦。 系， 大家都知道佢哋而家走嘅一啲。即系跳舞啊 ，R&B 嘅 funky 嘅路线啦、啊，其实喺 funky 嘅路线度有好多嘢可以试嘅，因为每次都可以 feature 唔同嘅里面嘅其中一个成员嘅嘢啦。咁、今次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系、是今次 feature 咗阿 Matthew 个 bass 啊，即系比较多啲佢叫 snap 或者叫 snap bass 啊嘛，即系喺譬如第一次 chorus 第一次副歌之后嗰段。咚得咚得得嗰啲咁嘅嘢啊，咁啊等佢即系喺 Dusty 嘅世界度咧，除咗要啲音乐除咗要新潮啦，之外，仲要有啲得意嘅或者一啲好 funky 嘅 element 嘅，希望系，因为譬如讲呢一只歌咧 Break It Down 咁样，开头我哋唱咧就未有个 snap bass 嘛，咁我哋会估到个啊，不如叫佢咩呢度唔好弹个。跟原本唱歌或者 demo 嗰个睇啦，到时弹少 step bass 啦，咁咧其实咁啊咁谂啫，但系未知道个效果噶嘛，咁啊好多时有趣嘅地方就系佢不断咁evolve 不断咁变化只歌，即系可能 end up 做晒之后咧，同原本嘅原意咧，或者唔好话原意嘅原本个 demo 咧，就好唔同咯，有时会即系好多时都系funky 咗好多嘅，因为始终。有时因为五个人的脑埋两个人或者系开头整 demo 嗰阵一个人的脑梗系唔同噶嘛，咁我觉得呢个系同做其他 project 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嚟嘅。 OK， 喂，但我想话咧，我想问一下今次，譬如系因为首歌都有少少种 sexy 嗰种嘅 vibe 噶嘛。系啦，咁譬如你今次同阿塔去到合作嘅时候，点样可以即系咪听讲你都系叫佢睇下戏，然之后就等佢可以代入到中间嗰种嘅 vibe 多啲咧？ 其实由第二只歌都开始有少第二只歌叫咩文，大家情何文啊嘛，都有少少呢啲咁嘅playful 嘅 sexiness 噶啦，其实佢都知道大约要做啲乜噶啦，不过反而有时咧，譬如系设计一啲句之外啲唱法啊，等佢可以，因为好容易去做到。嗰種咁嘅，即係少少感性感嘅感覺咯。 係 譬如你聽呢只歌嘅第二 A to B 段嘅，佢有啲係有啲細聲嘅，喺左右咧嘅大風咧，有啲嗰啲咁嘅單一個字嘅嘢嘅，好似意識流又等等，有時你睇戲咁樣，一個等於一個嘅睇戲幾個鏡頭係咪？有時會影住一個眉，有時影住一個即係其實諗嗰陣係咁諗噶嘛，設計呢度，咁令到件事唔一定要即係做好多戲先做到呢件事啊嘛。咁另外有一樣得意嘅嘢咧，隻歌咧後面咧，最到最尾 chorus 有一段即係英文嘅 lip 啊，即係 break it down，break it down，everybody lose control 咁噶嘛。其實原本冇呢段嘅。係啊，原本冇呢段嘅，咁樣錄下咧，不如令佢後面再硬啲啦，大家即係推咗件事，推到令佢個跳舞感啊，或者等阿提有多啲其他嘢嘅唱法，去再去 show off， 或者去俾觀眾睇到佢嘅即係 vocal 嘅能力啦，咁就慢慢去度呢段嘢出嚟咯。係，咁即係成日都有時做 dusty 嘅嘢係，因為大家 musician 同埋大家好 open 嘅，即係咁改。是咁转啲嘢啊，改来改去转下再令到睇住件事慢慢咁去变化囉，几得意囉，我觉得。 ok， 所以剛才你譬如听阿舒文你咁样介绍完之后呢，即係好多人会觉得嗰、个监制同一个系vocal 去到合作嘅时候就咁佢点唱啦，咁但其实可以听多啲就系喺人声呢，唔系淨係个 main vocal 嘅，其实旁边咗好多嘢都系用个人声去到烘托出嚟嘅。 係㗎，其实今次如果你听即係由世间城市望向数，尤其是呢一歌呢，你听到即係好多唔同嘅 layer 嘅 vocal 啦，因为一对 band 其实即系唔会越嚟越多乐器咁样，其实就当然都会有，即系唔会由五样嘢变咗后面四廿样嘢一只，即系一只 Queen 嘅歌咁噶嘛。好多嘢就持续翻用翻 vocal 嚟做啦，同埋譬如其实就算去到咧最后咧，譬如弹奏嗰阵咧， 譬如 message 得 base 啊，或者 GMY 再 on the top 加嘢，佢哋都係反而第一次先聽到嗰個新嘅 break it down everybody lose control 先第一次聽嘅。咁佢哋就會諗下我點一對 assess 個樂隊，我做啲咩去令佢黐住佢，令件事再groovy 啲咧。咁嗰個不斷喺度改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工序嘅，係辛苦咗啲嘅。但係咧就有另外一種其實幾正好玩嘅方嘅感覺嚟嘅。 係，喂，咁到而家啦，因為已經出咗係正式係 official 嗰個 studio version 啊嘛。咁你再聽翻嘅時候，都隔咗一段時間啦，會唔會？咦，原來仲可以有多啲嘢玩喎、啊，咁樣噶？ 咁永遠都可以嘅，但係不過有時再諗係，如果再多啲嘢又唔似一隊 band 開始。 啊 ，OK， 即係我會將有時咁諗下呢啲嘢，咁、 嗯、 有時譬如有一次第一隻歌咁用個 remix 版嘅，咁咪留翻一啲 idea， 即係唔好用曬佢先，擺喺第二隻歌度咯。 嗯 ，OK， 即係我相信如果中意聽 Dusty 或中意聽呢啲 groovy 嘢嘅歌迷，梗係寧願想聽多啲歌，再多啲啲歌，因為呢啲歌本身去到而家都唔係好多噶嘛，香港，即係廣東話嘅。嘅 funky 嘢啦， 系啊， 咁梗系要多啲歌好过要一只歌多啲嘢啦。 嗯 ，OK， 咁所以嚟紧会唔会继续都系佢哋之后今年嘅作品会都系继续同你合作啊？ 我又希望系啦。 吓 ，OK， 我就唔知嘅，但系就最紧要系佢哋 keep writing 咯。 Yeah, 多啲歌咁、okay. 啊，即系就算funky 嘛，R&B 都有好多款式嘅，仲有慢都有佢嘅即系嗰种嘅浪漫嘅 romantic 嘅慢歌噶嘛。 系， 咁希望jam 多啲唔同嘅曲風出嚟先，即係樂壇咯。咁最緊要係多啲歌咯，係咪？ Yeah, 大家都勤啲咯， 同埋多啲呢分。 咁你又多啲歌播咯， 係咯，多啲歌揀咯，同埋真係 係啦， 係啊。喂，今日要多謝曬阿舒文啦，即係同我哋又即係喺你嗰個角度又再講多少少，即係 break it down 同埋即係同今次同 Dusty 之間嘅嗰個合作 係嘛？ 係啊。 我係咪聽過 JMY 嗰個？可能結果係咪原來結果全啲完全相反嘅你兩個？ 唔係啊，你哋好夾喎，話俾你知 係咪咁驚？ 系啊 ，OK 啊， 好邪聽啊，咁樣噶嘛， 系啊， 會以為媽生咁樣， 系啊，咁啊，繼續期待今年啦，即系蘇老闆都有多啲唔同嘅一啲嘅作品啦，即系同多啲唔同嘅 artist 合作啦，一齊去玩音樂， 對，會繼續努力嘅， 嗯，多謝曬舒文，今日 thank you， 唔該曬， 拜拜。 事，加拿大人对美国发生的事都感到惊恐和错愕，现在是大家团结的时候，亦是时候聆听。杜鲁多没有直接提到特朗普，他说虽然过去多年来取得进展，但不公义的事持续，又承认加拿大本身也都必须处理歧视的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是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9点，升303点，总成交金额13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3元，升2.6；阿里巴巴209.6，升9.6；美团点评155.3，升8.2；中国平安80元，升6；港交所292.4，升4.4；盈富基金24.62，升3.6；小米集团12.76，升3毫；汇丰控股38.05，升8.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57，瑞士法郎8.058，澳元5.358，加元5.735，新西兰元4.961，欧元8.6933，每百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3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3点。升288点，港金现价报159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48美元，卖出172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嘅水务急修工程啦，就喺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就是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贾炳达道的慢线，因为叫做水务急修，而家慢线是封闭了的，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重复一次，就是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贾炳达道的慢线要做水务急修，经过朋友请小心驾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富贵阁那段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去到南湾大厦。而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稍微多车些少。另外就是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那段都是多车的，龙尾就排回到去油塘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Oh, oh, oh, oh, oh, oh. DIY on the beat. 骚动音乐 ，Just feel the music.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t your knock is headed.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Hi King， Hello Eric， 翻嚟啊！ 系啊，四点之后有你嘅推介喎、 啊。系啊，我哋即系回忆一下啦，五月三十一号嗰晚啊，其实喺台湾就非常之精彩，好多事情发生啦。 系 第一件事就系五月天， 系 同呢个全球嘅五迷嘅一个约会啦，即系虽然会迟到，但系一定会嚟到嘅。 佢有一个网上嘅 concert 啊， 系啊，咁、样。好誇張喎！ 點解？ 齋 YouTube 都已經有超過600,000人喺一齊睇緊。 哇！ 咁我諗各個平台加埋，其實過200,000係唔出奇嘅。 唔出奇啊！ 即可能逼近10,000,000都有機會。 因為係全球性噶嘛。 係啊，同埋呢個就令到大家即網上好多聲音都講到好更新到大家對於演唱會個概念。係。即大家以前演唱會紅館得未？小巨蛋得未？ 係。 咁嗰個場地個限制。即系点都冇可能装到600,000人啦，系咪？咁、所以大家就发现，喂，好癫呢件事。其实系咪即系而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之前就有话有啲嘢网络嘅网创意公司啦，已经退咗租啦嘛，即系啲好大嘅成千几尺嘅嗰啲嘅 office 退咗工，退咗租，因为佢哋发现，尤其是经过今次疫情之后，更加发现，其实唔需要有实体办公室系可以做到嘢嘅喎，咁样。咁横掂都系一个尝试，不如就试下，真系以后疫情完咗之后都试下俾大家喺屋企做嘢啦，咁样。咁今次见到网上都有好多人讨论话啊，其实以后追星咧，即系大家要即系譬如我追紧啲台湾歌手啊，佢开演唱会就好辛苦咁跑去台湾，跑去边度？其实系咪都唔使咁辛苦，而系真系可以每一次嘅演唱会都做到呢一种所谓嘅全球嘅一个直播？咁大家谂办法再收翻门票啫，都系。 但系我谂唯一一个最大嘅 concern， 譬如假设你真系好中意一个歌手咁算啦，咁你现场睇个感觉同你隔住个 mon 睇又真系有啲唔同嘅。 但我見到好多五迷拍片咧，擺上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係、是、自己喺屋企都攞住支， 純粹望梅止渴嘅啫。我覺得始終係望梅止渴嘅， 都係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嗱，講翻呢場音樂會啦，因為今日個主題都想同大家討論翻呢個音樂會之後一啲後續嘅討論，幫大家消化咗之後，首先就真係好有誠意。雖然佢舉辦嗰個地方咧係一個觀眾都冇嘅。但是他真的当是 full house 全院满座的音乐会是这样做的。即是台灯声是没有任何一方面是偷工减料的。即是包括呢他舞台上踩落那块地呢都是一个 LED mon 来的。即是他的镜头由上面影下去的时候呢可以见到不同的歌曲的地板后有不同的图案的。 即是你想如果是缩皮就应该是在个绿色幕前面到时 key 啲嘢仲得呢。 是啦。同埋最紧最再简单啲咩踩个木板咪算了。几个木箱， 你都想见我啫？ 因为佢真系冇门票收入噶嘛，即系冇一个固定嘅。你话有几多个 fans 入场就有几多钱系冇噶嘛，咁同埋咧，即系为咗营造现场嘅效果，即系不至于成个背景都系黑色嘅话咧，佢嘅全座位上面都系有荧光灯嘅。 哦、 即係有一種 full house 同佢一齊跟我一起來耶耶嗰種嘅效果喺度， 或者好似啲造假嘅真人 show 咁 key 啲歌迷樣相咯， 好似假咁樣， 唔知就我感覺有啲似靈童， 我都覺 一扎神主派咁， 突然之間後面有啲一模一樣表情嘅人嘅樣飄過咁。系啦，争啲嘅咁样啦。咁 你要唔一样表情得，俾啲budget咪得咯。 系啊，另外都有观众啦，唔系有嘉宾啦，即系演唱会系有嘉宾啦。咁佢都揾咗我哋之前介绍啦，内地嘅男歌手毛不易啦，有李荣浩啦，有萧敬腾啦，佢一齐合唱嘅，咁即系隔空合唱咯。有个电视上面就即系个 mon 上面就见到佢哋应该系喺唔同嘅地方录咗嗰首歌，然之后一齐夹埋咁样。咁大家都觉得哇！ 几好啊！ 即系应该系话一个一般演唱会有齐嘅，佢哋系有齐噶，即包括五月天讲嗰啲好冇营养嘅一啲兄弟之间嘅对话，佢都依然足足俾你，呢就五月天嘅诚意咁样啦。 所以我觉得一样嘢厉害咧，就系嗰个 showmanship 都好劲嘅，即系你始终咧嗱，譬如我哋头先讲话现场观众，你睇 show， 你现场嘅感觉会好唔同啦，同隔住个 mon， 但你作为一个表演者啊，你望到台下其实有 LED 灯啊，有荧光棒啊咁样啦吓，咁但系冇人噶嘛。 是 但你要维持到那种哇好嗨，好像真的跟你 有一個對話咁樣。 係啦，其實都係難嘅，我覺得。 嚇、啊！咁五月天呢方面即係經驗豐富啦。不過我諗咁樣開演唱會都真係第一次啦，冇講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有另外啲討論，即係頭先贊咗啦咁樣。咁就可以講多少少咧，就是、網上對於今次音樂會嘅一啲嘅。少少嘅討論嘅聲音，咁、但係講咩呢？就係因為其實嗰個佢音樂會係叫做線上音樂會嘛 ，live 嘅 music show 嘛，咁於是乎咧，好多人咧，包括我在內啦，都會覺得真係 live 啊，即係現場啊，即係好似你去真係入場睇音樂會咁，你見到佢哋出嚟，即係夾 band。夾滿一首歌，跟住可能會有走音位，可能會彈錯，可能會點樣？但係嗰個係一個 live 嚟嘅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睇翻現場嘅效果同埋好多五月天嘅 fans 嘅一啲嘅感受咧，就係、是、應該係錄播嘅。 哦， 嗱，即係我只能由技術層面去推測嚇。咁其中一個技術層面一定係會令大家好疑惑嘅咧，就係佢係全程有字幕嘅。 Okay. 包括對話都係有字幕嘅。 哦，咁即係應該係錄啦。 係啦，咁大家就會覺得應該係錄啦咁樣啦。咁包括同埋即係佢哋有 fans 你之後睇得好認真，即係驗屍咁驗。係有一啲位直情係你跳動嘅時候咧，個聲音係冇任何嘅震動或者係受到影響，而係真係 studio version 咁靚嘅狀態嘅咁樣啦。 所以其實個位係咪可能即係後期有少少製作？ 或者之前或者之後啦，咁可能真係、可能佢錄嘅時候佢冇跳啫咁樣啦。咁同埋，但係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係咪嘴或者點樣，即係佢 live 嗰啲鼓咧都應該係真打出嚟錄定嘅咁樣啦。咁大家就會覺得有啲咁嘅感覺。 冇所謂啦。 係啦，我就係想問你，你覺得有冇所謂咧？因為有啲五迷就會覺得咧，嗰、那個感動或者嗰熱血啊，係爭緊少少，因為好似你頭先話已經隔咗個 mon 噶啦。但係當你有發現啊？錄定噶、就會有啲咁嘅扭計嘅少少嘅聲音出到。 但你諗下，如果係現場做嘅話，就可能即係、就是、你唔知噶嘛，即係技術上面第一次做呢、這個，可能會有一啲唔順暢嘅地方，又唔出奇。咁我都係想俾個好最正嘅一種嘅觀影嘅體驗，我都冇乜太大所謂喎。呢、 這個真係嗱，的而且確，我覺得頭先 Eric 講嗰樣嘢好重嘅，就係、是。而家呢種線上全球直播嘅音樂會，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頭先有講有嘉賓嗰啲，有 Jam 入嚟嗰個情況咧，都係今次疫情大家新興嘅一種嘅娛樂方式啦，咁樣。咁於是乎的而且確，你話真 live 咧，完全真 live 嚇、到底可以做到個穩定性有幾多，係受到大家嘅一個嘅。懷疑嘅，即係尤其是由我哋有 production 嘅角度出發，其實係有啲擔心噶嘛。咁但係咧，好多人又會覺得，可能啊，跟咗五月天好多年嘅人咧，其實係幾中意佢哋嗰種不完美嘅人性，你明唔明咩？即係嗰種嘅真實性咯。咁 我淨係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是，唔使錢就多機甲。 係啊，明唔明？好坦白你， 係咪先？ 明白。係。 你已經唔使錢。人哋做一個 show 出嚟，咁我覺得又唔使咁吹毛求疵嘅。嗱，你話如果我真係俾咗成千蚊入去睇一個 concert 啦，然之後我發覺，嗱咁我就火都嚟埋啦。 係， 不過都唔係啊 ，Britney Spears 呢啲人都睇得我開心㗎，唔係不過佢人都喺度。 睇你點樣理解咯。咁於是乎，我見到台灣有啲新嘅啲名詞啦，就會叫做類 MV、類直播、類就係類似嗰個類。即係其實而家呢個，即係尤其是受疫情，全球都受疫情嘅影響，大家就會發現，可能呢類嘅直播係一個新興嘅娛樂嘅項目嘅時候咧、其實佢又唔係 exactly 係直播，但係咧佢應該係直播咁錄低。之後播俾你睇， 冇所謂啊！做到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就會話：不如以後講清楚啦，呢叫類直播啦，好唔好啊？咁樣咁有啲人會覺得 唔使錢 就冇咁多人， 又聲大大，火金先啦， 都係嘅。咁樣呢、這個我諗都係大家關注咗好耐啦，同埋個熱度係一路 keep 住燒緊啦，就好多人回味緊嘅五月天嘅五月之約嘅線上音樂會，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啦。 係，咁你今日當然應該係揀五月天啦，係嘛？ 係， 唔會揀第二啲啦， 加蘇打綠嘅。呢一首歌咧，其實都應該係睇完五月天嘅音樂會之後咧，我見到啊嚇，最多人 call 嘅嗰句歌詞，嚟自倔強嘅呢一首作品當中嘅呢一句，寧願失望，不能絕望。 就是一杆可干。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句，为自己疯狂，却这一次我和我的照顾才能出现疯狂，逆风的梦想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做个澄清啊， 系咩啊？ 就系、是、我头先讲啊，宁愿失望不能绝望咧，唔系宁愿啊，系就算啦。 就算失望， 不能 都不能够绝望。 系啦，送俾大家分享下呢份热血，分享呢份向上嘅精神。 饮大咗，你 饮大咗，饮大咗，你要讲咩啊？我冇醉， 我冇事， 系啦，我好好， 系啦， 佢影响唔到我。 系是你蝕咯， 系啊， 冇嘢我，你咪搞我咯，冇嘢噶我。 好啦，我哋 咪分手咯，冇事噶我。 同我分手，你中傷啊！ 咪係咯，係啊，真唔好帶啲失戀嘅去飲酒。好啦，我哋咧就唔係講愛情嘅節目嚟嘅， 係啦，我哋講歌嘅。 係啦，嗱頭先阿瓊咧就講咗係啱啱五月天啦，咁就係啱啱即係早幾日啦，係啦，咁佢哋就做咗呢個係網上嘅演唱會啦，咁樣，咁啊但係喺香港咧，咁唔係淨係香港，你講網上即係其實都係全世界㗎啦。跟住咧我就啱啱原來知道咧，宮石良咧，咁啊嚟緊喺今個禮拜五咧夜晚九點都有一個係 virtual tour 嘅。系啦，咁就係有一個又係網上面嘅一個嘅演唱會咁樣咯，咁就變咗就係啦，即係你見到真係有一個 trend 咯，咁但我都覺得 喺而家即係全世界嗰個氣氛都麻麻地㗎啦，係啦，即係你即係先前有疫情啦，咁、然之後國際有唔同嘅大事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覺得咁都起碼有一種嘅娛樂咯，因為呢啲大部分嘅演藝嘅工作都係停頓咁滯㗎啦。 係，因為唔可以人群聚集咧，你係冇得做宣傳啦，你係冇得即係任何戶外嘅表現啊，都冇㗎啦。 全部都冇啦，咁就變咗其實香港都有好多，譬如我知有啲係音樂節又變咗做網上啦，咁然之後譬如咁啊嚟緊啊宮崎良咁亦都有一個咁樣嘅 show 啦。 好開心啊！我好多 friend 好迷佢噶，好中意呢個叔叔噶。 係啊， 係啊，即係好迷戀嗰種老味，然之後打鼓嘅時候嗰種嘅信心啊，嗰種流暢啊，咁好多人好冧佢。 係啊，嗱，咁所以你就可以，你有興趣嘅話，你就亦都可以即係五號嘅星期五嘅時候、你又可以即係 enjoy 一下。 冇錯， 即係宮崎良自己網上咁，你自己去揾佢嘅 social media 揾啦。 其实都真系多谢晒，即系多谢晒啲歌手咧。我觉得即系大家可能睇到就系嗰一个钟嘅表演，即系好多歌迷话唔够厚啊，点啊点啊点啊。但系话俾你听，即系呢一个钟嘅表演，即系之前成成又系啦，阿 Sam 哥又系啦。都是的，这个钟前前后后基本上是无数这么多个工作人的心血啦、彩排啦等等的，所以都多谢你。 那场我都不记得说了，那次呢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片段啦，跟着哇那班 dancer 真犀利啊，大热天时啦、全部戴着口罩跳啦那些舞，哇你没试过戴口罩追巴士啊？追巴士都是20秒啫， 同埋你追过可以唞气嘅，但 你已经喘三分钟了，佢哋跳足三分几，你明唔明？我真系哇犀利咁，我真系觉得坚呢单嘢， 好睇真系。 系啦，咁啊，所以今日就另外就揾嚟有阿 June， 加埋有阿岑令儿嘅一首旧嘅作品啦 ，5:59 PM。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1093宗确诊同一宗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午不会举行例行记者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动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明白公务员团体和公务员或许感到失望，但昨日已向公务员发信，希望他们理解。聂德权解释，虽然薪酬调查数据和生活指数都是正数，但考虑到其他因素，包括香港整体经济和政府财政状况之后，作出有关决定，希望公务员上下一心应对挑战，做好工作。他又说，薪酬趋势调查机制由来已久，如果公务员团体有意见，认为有改善之处，可向当局提出研究，当局也会继续和他们保持沟通和联系。运输及房屋局预期，竹篙湾的检疫单位将于今年7至9月落成，可以提供额外1500个单位。如果到时疫情稳定，亦无出现源头不明的社区爆发，政府会尽快停用火炭骏阳村的检疫单位。运防局回应议员书面质询时说，今年1月起，超过6000人曾经入住检疫中心，其中114人入住时确诊新型肺炎，认为检疫中心发挥作用，有效避免社区爆发。运防局又说，政府向骏阳村和粉岭辉明村准住户、准租户发放6000元的津贴，是希望可以稍为纾解准租户的燃眉之急。特惠津贴的支票已经全部寄出给受影响的准租户。英国外相南韬文与同属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代表就中国问题上进行协调。南韬文透露，曾经商讨北京在落实港区国安法之后，五国分担接收港人的可能性。南韬文早前呼吁中国停止制定港区国家安全法，否则英国将会改变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安排。首相约翰逊在南华早报撰文表示，如果北京落实推行港区国安法，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更改移民政策，允许 BNO 护照持有人延长到英国的签证至12个月和在当地工作，以便港人取得公民资格。他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强调，不能回避对港人的义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5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39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2.6升2.2，阿里巴巴209.6升9.6，美团点评155.3升8.2，中国平安80元升1.6，港交所292.4升4.4，盈富基金24.68升4.2，小米集团12.76升3毫，汇丰控股38.15升9.5，建设银行6.36升5仙。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8，瑞士法郎0.963，加元1.352。人民币7.11，英镑兑美元1.259，欧元兑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3点，升288点。港金现价报158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你平时有冇听我哋做节目噶？ 有啊。 觉得我哋可唔可以用爆笑嚟形容啊？ 都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你哋笑咗好少咯。 我哋可以唱首歌俾你听噶。 咁你咪好笑咯？ 嗰首歌系。 我真系笑，佢中我呢个。 系咪咁爆笑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成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就四点四十一分的骚动音乐来到阿琼的部分了。刚才跟 Eric 呢就讨论了关于 Live Music Show 的现象。哎，讲到的话他昨天都开了场的。 爱你啊，你说 Live Way 啊，阿波啊，想你啊，这里不是波多黎各海地古巴加麦加，也没有加勒比海盗在海上吊着三把木叫独眼大学长头发，把布马里的帮派节奏几个炸，几个大，琵琶被注销，轻快又跳跃，歌舞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邪招，古筝代替了吉他，一样也撩人情话，穿梭在烂泥路上都是朱里巴，妹妹她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她，每个月还说破过娃，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她牵挂，妹妹终于去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取消话痨了，叫别人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她对着天空哭喊。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轰轰轰轰，心痛心痛，好了肚子痛，多数的别人太多，今晚就睡马桶，还有痛呀痛，脚痛感觉痛。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轰轰轰轰，心痛心痛，好痛好痛，多数的别人太多，离开就马桶，发烫忘了明天又是一道彩虹吗？对不起，我把积蓄统统给了他妈，我是真的爱他，不然不能没有他。朋友都说我瞎，因为爱情真伟大。听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踢到巴雅，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点顿来个 Salsa， 雷鬼还弹点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Mama。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包喝把香卡拉嘎。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这首歌都令我真的很开心啊。简历王明志 featuring 黄秋生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China Reggaeton。明知多一场线上音乐会，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啦？正如刚才所讲，真的很多谢很多的歌手在疫情底下，正如举办一些线上的音乐会给歌迷。我觉得除了娱乐之外呢，

曲词主唱作品最新的这首国语歌，歌曲名称叫做《爱在人间》。有时理解爱在人间，我想很简单，因为自己喜欢的人在身边。跟着都是一首今天新收到的新歌，新鲜滚一下都不得之了，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街头灯心绪等着你回，困也不睡，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堵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在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 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些画面的，想象一下跟自己喜欢的人斗气和撒娇，之后呢要跟他很简单地说，我们回到一起啊，好不好啊，用国语可能好一点啦，李荣浩最新作品在一起嘛好不好， 我以后的晚餐不再坐你对面，只坐你身边，放在最上面，你拿着方便、嗯、不懂怎么哄你，是因为我可以一开始就不会让你感到生气，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的委屈，我可以，我们 我说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有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个故事呢就是讲两个人都是很喜欢对方的了， 在一起吗好不好， 但是就是没人肯开口先，于是乎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就开始扭计了。我想李荣浩呢一定是最喜欢非欧的音乐人来的了。咁呢个时候，女仔嘅好朋友就会出现啦。作品吴卓源同陈芳语合唱歌，女仔的感情好到不得之了啊，歌曲名称叫做 Better。